上它，小天它开出白色的花蕾，秋天它绽放火红的花蕊。我期待母亲能见到你，啊哈强和美。